三集，古尔丹苏醒。一个黑色的身影站立在高塔之上，遥望着脚下的世界。从这个位置看去，下方的城市与周边的乡村尽收眼底，城市与乡村都被一团变幻回转的黑暗所覆盖。这股潮水横扫大地，漫过房屋，只留下一片废墟。这个身影注视着下方，他的身材健壮高大，肌肉虬结，一动不动地站在石塔顶端，锐利的目光审视着下方的景象。黑色长发结成的发辫在他棱角分明的脸庞晃动，装饰着流苏的辫梢不时拂过他下唇中突出的獠牙。阳光从他头顶直射而下，他的皮肤在光照下有着翡翠般的光泽。他脖颈周围与宽阔的胸膛上挂着的战利品与勋章也熠熠生辉，他前胸、肩膀与双腿都覆盖着沉重的板甲，除了嵌着的铜钉，甲片伤痕累累的表面都是闪亮的黑色，板甲有着闪耀的金边，显示着他的地位。这个身影终于看够了，他举起了一直倚着的巨大黑色战锤，战锤的实质锤头并不反射，而是吸收着阳光。然后他发出一声怒吼，这是一声战吼，既是召唤也是呐喊。这声音向前传去，撞击在他四周的建筑与山岭上，发出阵阵回响。在他下方，那股黑色的潮水停息了，然后一张张面孔纷纷抬起，泛起了一片涟漪。每一个部落的兽人都停下脚步望了过来，直盯着高处的这个孤独身影。他再次吼叫，高举着战锤，这次如潮的兽人们爆发出了欢呼与呐喊，还有呼应的战吼，部落在向他的领袖回应致意。奥格瑞姆毁灭之锤满意地垂下了他标志性的武器，收在身边。下方的黑暗之潮又重新开始毁灭的进程。在他的下方，一名兽人躺在一张小床上，他瘦小的身躯上覆盖着厚重的皮毛，显示着他高贵的身份，身边还堆着华丽的服饰，但这些衣物数周以来都无人问津，因为这个兽人一动不动地躺着，仿佛死去一般。他丑陋的脸庞不知是因为痛苦还是专注而挤成一团，他呲起牙，扭曲的嘴边挺立着浓密的胡须。然而转瞬之间，一切都改变了。这个兽人倒抽一口气，突然直直地坐了起来，毛皮从他浸满汗水的身体上滑落。古尔丹醒了，他睁开双眼，一开始目光呆滞而茫然，然后他眨了眨眼，驱散长久睡眠的影响，打量着四周。一个高大的身影来到了他的身边，这个食人魔长了两个头颅，看到古尔丹醒来流露出惊喜。古尔丹看到他后面色一变，目光也锐利起来，脸上残留的恍惚消散了，取而代之的是狡诈与愤怒。 这是我在哪儿发生了什么？ 你睡着了，古尔丹。 你睡得像死了一样， 几周以来你都一动不动的， 你几乎都不怎么呼吸， 我们还以为你的灵魂已经逝去了。 是吗？你是不是担心我会离你而去，古加尔？担心我会抛下你，让你体会一下黑手的宽宏大量？ 黑手死了？ 死了？什么？怎么可能？我睡着的时候发生了什么？ 古加尔正要回答，但有人掀开了帐幔，冲进了这个狭小昏暗的空间，使他收住了话头。 两名健壮的兽人战士将古加尔一把推开，粗暴地抓住古尔丹的双臂，拖着他站起来。古加尔开始抗议，怒火在两张脸上蓄积，但是狭窄的帐篷里又钻进来两个兽人，挡住了他的去路。他们沉重的战斧蓄势待发，他们戒备着，直到前两个兽人把古尔丹拖出帐篷。 你们要把我带去哪儿？这是哪里？放开我！ 他夺权了，古尔丹， 就趁你昏迷的时候。 他袭击了暗影议会，杀掉了绝大多数人。 绝大多数人？ 活下来的只有你和我，还有几个低级术士。 是谁干的？谁杀掉了黑手，摧毁了暗影议会？ 突然，古加尔放慢了脚步，落在了后面，两张脸上充满了又惊又惧的神色。古尔丹回过头，刚好看见一个威严的身影大步走来。他看到这个穿着黑色板甲的魁梧战士，还有他毫不费力地提着的巨大黑色战锤，古尔丹立刻明白了，是奥格瑞姆毁灭之锤。奥格瑞姆毁灭之锤在他面前停下，战士们突然松开了古尔丹的双臂，古尔丹不禁扑倒在地。他跪着抬起头，看到奥格瑞姆脸上毫不掩饰的愤怒与厌恶，令他倒吸一口凉气。 你醒了，古尔丹。 我 闭嘴！我没让你开口。 我 知道你做了什么，古尔丹。我知道你控制着黑手，你和你的暗影议会。没错，我知道他们的存在，但你的术士们现在帮不了你了，他们都死了，绝大部分，剩下的都被锁起来看管着。现在是我在统治部落，古尔丹，不是你，也不是你的术士们。统帅部落的只有毁灭之锤，部落再也不允许有不荣誉的行为，再也不会有背叛，再也没有欺骗与谎言。独龙探死在你的诡计里，但他会是最后一个，而他的仇必须报。你将再也无法统治我们的人民，你将再也无法控制我们的命运，为了你自己卑鄙的目的而指挥我们，我们的人民将会从你的手中解放。 古尔丹瑟缩着，飞快地思考起来。他早就知道奥格瑞姆毁灭之锤会是个麻烦，这个强大的兽人战士太聪明，太重视荣誉了，他过于高尚，不会被轻易左右。他曾经是黑手的副手，古尔丹曾经选择这名强大的黑石氏族领袖黑手作为他的傀儡来统治部落。作为战士，黑手尤其强大，但他自以为聪明，因此可以轻易地被操纵。古尔丹和他的暗影议会掌控着真正的权力，而古尔丹就像操纵黑手一样轻松地操纵着议会，但他却无法操纵奥格瑞姆毁灭之锤。奥格瑞姆拒绝服从，无所畏惧地开辟着自己的道路，只有他对自己人民的忠诚能与之相比。显然，他看穿了幕后所发生的一切，看到了他认为是腐化的这一切。当他最终觉得看得足够多，已经忍无可忍时，他采取了行动。虽然奥格瑞姆精心地选择了行动的时机，没有古尔丹来碍事，黑手不堪一击，没有人知道他是怎么找到暗影议会的位置的，但显然他发现了，还杀掉了暗影议会大部分的成员，除了古尔丹、古加尔，谁知道还有没有人活下来。现在奥格瑞姆毁灭之锤正站在古尔丹面前，举起了战锤，准备将他一同摧毁。 慢着，求求你，求求你！ 强大的古尔丹，你也会求饶？好啊，狗东西，求我呀！ 求我饶你一命。 我屈服于您的力量，奥格瑞姆毁灭之锤。我承认您为部落的大酋长，并且宣誓向您效忠。我将对您唯命是从。 你之前可没有表现过服从，我怎么能相信你会对我忠诚？ 因为你需要我。没错，你屠杀了我的暗影议会，巩固了你对部落的统治，你理应如此。黑手不够强大，没办法独自领导我们，但你足够强大，所以你不需要什么议会，但你需要术士，你需要我们的法术，因为那些人类有他们自己的法术，如果没有我们，你会败给他们的力量，而你没剩下几个术士了。我古加尔还有屈指可数的几个新手，单单为了复仇就杀掉这么有用的我，太浪费了。 你说的对，相比我个人，我会以部落的需要为重。我允许你活下去，古尔丹，你和你剩下的那些术士们，但你们必须证明自己有价值。 啊，我们会有价值的，伟大的毁灭之锤。我会为您打造一群您从未见过的生物，只效忠于您的战士。有了他们的力量和我们的法术，当部落将这个世界的战士碾成肉泥时，我们也将摧毁他们的法师。 哼，你最好说到做到。 奥格瑞姆毁灭之锤转身离去，显然暂时放过了古尔丹，兽人战士们也离开了，只留下跪着的古尔丹和不远处的古加尔。古尔丹觉得听到了他们离开时的笑声，他看着大酋长消失在他的帐篷中，他在心里诅咒奥格瑞姆毁灭之锤，也诅咒那个人类法师。古尔丹摇了摇头，也许他真正该诅咒的是自己的急躁，正是他自己的急躁驱使他闯入了麦迪文的意识，寻找麦迪文曾经承诺给他却还没有兑现的那些信息。而时运不济，当古尔丹恰好正在麦迪文的意识中时，麦迪文死了。这突如其来的冲击使古尔丹的灵魂虚弱不堪，他在这段时间一直被困住，无法返回自己的身体，对周遭的一切一无所知，而这就给了毁灭之锤夺权的机会。但现在他终于醒了过来，他又得以进行自己的计划，因为至少他孤注一掷的举动并没有白费。古尔丹现在有了他所需要的信息，不久之后他就不再需要毁灭之锤或者部落了。很快，就算没有他们，他也会无所不能。 古加尔，召集其他术士，我将把他们凝聚成为一个忠诚的氏族，这个氏族只会为我自己的目的服务，并保护我免受毁灭之锤的怒火。他们将成为暴虐氏族，他们将向整个部落显示术士的能力，直到毁灭之锤也无法否认他们的价值。也把你自己的氏族叫来，你领导着暮光之锤氏族。是的，他们满脑子都是世界末日，但也是可畏的战士。他们有的是事情要做。